小时候呢，我们总觉得大人冷漠又世故，不管是什么事情，最后都会绕到现实的问题上面，挺无聊的。结果长大之后，发现并不是他们真的无情，而是在抒情之前，可能有太多太多的顾虑，就习惯性的绕过了那些解不开难题的崩溃，然后找寻解决办法的途径。如果你也有恍然大悟坚强和冷漠的那一天，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来到了成年人的世界。成年人的世界完全没有容易两个字， 只要一想起你的温柔，就会让我看不清楚理想中的你。破我坚强，我却都忍得住清醒的孤独。你永远是我的最爱，不管爱你有多难，我的心只想属于你，无法预知的未来。你试着抱紧我，却看见远方寂寞，好像 想念已经到了极限了，可能不可能想念的更多了。结果呢，在某一个意想不到的时刻，你又成功的比原来想他的程度再更多想念他一点点。可能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是一个比较级。 你的笑现在面对谁，脑子里重复画面，嘴角上扬甜蜜的曲线，能够将人撕裂。我一个人向前走， 我们一辈子那么长，总要做几件让自己回忆起来都非常非常感动的事情吧，总要交几个值得无条件信任的朋友吧。其实你努力真的人生会不一样自然努力过后，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就会遇到什么样的朋友，拥有什么样的生活。 Yeah. 忙是治愈一切神经病的良药，一忙起来也不伤感了，也不会八卦了，也不会花痴了。其实很多的病呢，很多的痛呢，很多的胡思乱想呢，都是我们闲出来的。所以让身体动起来，专注做一件事情，你就会轻松畅快很多了，生活会给你不一样的惊喜。 你还好吗？好久不见，又来这里这个老店，后来的你喜欢了谁？我们美丽，至于爱情是个回忆，他不爱我，他离开你，爱回来就回去，在不同的城市努力，偶尔也会想想你，这样的 非常的神奇，就像是让耳朵灌满了红酒，灌满了非常舒服的享受。人醉总比不伤心醉，跟着音乐一起荡漾开来。路上的你心情又是怎么样的？你打算过些什么？

的回忆，犯新的错，爱上新的人，经历新的事，就是爱你。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更多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 that you get on International First class seat on my lap, girl Riding comfortable Cause I know what that girl them need New York to Haiti I got lipstick stamps on my passport You make it hard to leave Been around the world, don't speak the language But your booty don't need explaining All I really need to understand is When you talk dirty to me Talk dirty to me Talk dirty to me Get jazzy on me You know the words in my songs No habla English Our conversations ain't on 97.0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patty cake with no hands Got me in this club making wedding plans If I take pictures while you do your dance I could make you famous on Instagram Hot damn it, woo Your booty like two planets, woo Go ahead and go ham sandwich, woo Whoa, I can't stand it Cause you know what to do with that big fat butt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wiggle Just a little bit Cadillac, Cadillac, pop that trunk Let's take a shot, alley-oop that dunk Tired of working at 9 to 5 Well, baby, let me come and change your life Hot damn it, woo Your booty like two planets, woo Go ahead and go ham sandwich Whoa, I can't stand it Cause you know what to do with that big fat butt Yeah.

的心里，我的歌声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拥抱你，每当我找

若无人的温柔，不得不在人往人来的门口慢慢的修。